所以说这个遍计所知相是空，好，所以遍计所知相它没有自性，这个就是空。所以说未由于此彼无所有，即有彼故正观为空。好，所以你看这个表以此有去解释依他起相跟原称实相是有的，但是在上面你去执着它有真实自性的这个遍计执相呢，啊，遍计所知相呢是没有的，好，所以彼是空的。复由于此于时是有，即由于故如实之有。这个此呢还是指这个依他起相跟缘成实相，那么在此依他起相及缘成实相上面呢没有遍计所知相，那没有遍计所知相所余下来的依他起相及缘成实相呢，这个余下来的依他起相跟缘成实相是有的，所以你要如实的知这个依他起相及缘成实相是有的。好，这个是第一种解释。好，看这个图 A， 未由于此彼无所有，即有彼故正观为空。此啊，解释一，这个此是有的，这个杯子是有的。好，我们刚刚讲这个杯子是有的。好，它是什么呢？它是依他起相，那它的真实相就是缘成实相，它是有的。好，那么呢，你看了以后呢，我们说这个叫杯子，然后呢，你把它记着呢。由杯子的名字呢就记住它有一个假说自性，它有真实的自性啊，叫做什么，叫做杯子，这个东西是没有的，那个是你遍计出来的，它是遍计所执相，你不遍计这个东西就没有，你遍计杯子它就出来了，所以这个东西是没有体性的。对，所以说在这个杯子的实体上面它没有你所遍计的这种什么假说自性是没有的，所以说未由于此彼无所有啊，在这个此上面呢是没有这个彼的啊，即有彼故正观为空，那既然没有它就是空的嘛啊。复由于此于时是有，即有余故如实之有啊。现在呢第一种解释呢，它这个此呢还是用这个杯子，这个杯子上面呢没有你假说自性的什么所遍计出来的这遍计之所执相的杯子，但是呢这个杯子这个慈悲呢它余下来的依他起相跟缘成实相有没有，有。好，所以说这个余是有的啊，解释一也就是依他起相缘成实相它是有的，哎，简单吧。 OK， 所以这就解释清楚了啊，这是解释一。好，那我们再看下面解释二。那么第二种解释呢跟第一种解说呢是差不多的啊，只有一处改变啊，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批寻记的解说啊。未由于此彼无所有，即有彼故正观为空啊，这一句论文的解释完全跟第一种解释是相同的，这个此呢是依他起相即缘成实相啊，它是有的，但是呢在这个此上面呢是没有彼遍计所执相啊，由于遍计所执相是无自性的，所以正观为空。好，所以正观为空。复由于此于时是有，即由于故如实之有啊。那么这里的此呢，复由于此的此呢跟前面的此的意思就不一样了啊，这里的此呢是遍计所执相的意思啊，所以跟第一种解释不一样。那么呢复由于此就是说此遍计所执相虽然没有体性，但是呢余下来的这个依他起相跟缘成实相可是实有自性的啊，故由于依他起相及缘成实相如实之有，这是第二种解释。好，我们看这个图，这个此依他起是有的，对不对？那它的真相缘成实相也是有的，它是离言自性。那我们给它一个假名叫杯子以后呢，我们随着杯子这个假名去辩计呢，就认为有一个叫做杯子的自性出现，假说自性出现。那么呢这个假说自性是没有的，是我们辩计出来的，所以叫做辩计所执相，它是空的，它是没有的，但是呢它是依着这个什么这个依他起相跟原始相所什么所出来的，因为什么有它才会安立一个名字叫杯子嘛，